先发悔，但愿你莫再等再问，让烈火干掉我泪痕，红红烧清几多恨，求让我变淡然一片白云，为何海不灰，这份爱先已干，但愿你莫再想再恨，让大海洗净了逐尘，狂潮冲走几多恨，谁愿意再造情海里醉人，茫然创伤 世界，欢乐假期，神奇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。 信阳汇众春雷行动，维修理赔限时团购，最高可免工时费，首次进场工时五折，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万元补贴，另赠送微波炉。关注信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，咨询热线6122-9988。

是爱在梦的里边，无法穿过在真实的空间，想回到过去，试着帮你在外面，手却的脸带有一点自己，想看你看的世界，想在你梦的画面，只要靠在一起就能感觉甜蜜，想回到过去，试着让故事继续，至少不再让你离我而去，分散之间的注意，这次会抱得更紧，这样挽留不知爱来不来得及，想不回到过去，思绪不能阻挡着回忆播放，盲目的追寻乱让空空荡荡，灰蒙蒙的烟花谁又不知躲到哪去，一转身孤单你倒在身旁，想回到过去， 无怨无悔，也是人生一种美。

天歌声都留自在风中，今夜能够看见你的笑容，午夜你等候直到黑夜宇宙，是否能看见你再次回头，满天歌声都留自在风中，今夜能够看见你的笑容，午夜你等候直到黑夜宇宙，是否能看见你再次回头，不要让我孤立在夜里。 想拥抱的，想爱的，又错过一些。

昨天，记忆中不曾停歇，奉献金色的从前，一张张的脸，轻狂的岁月，回忆划过那瞬间，闪电是轰轰烈烈，怎么哭红了双眼，一遍又一遍，那么的直接，别说伤得太重，爱情没有谁欠更多，今天以后留下的伤痛更寂寞。昨天一眨眼就是永别，回首勇敢的再见，每一个温柔，每一次眼泪，也说情没有谁欠谁更多，今天以后留下的伤痛更寂寞。是。 我要迎着风调整好呼吸，这是一个难得的天气，阳光为我打造一身的亮丽，口中的旋律变成歌曲，我要大声唱划破了天际，请你倾听不要迟疑，没有任何一轻一放去，别热情的火炬全心全力 是真的真

这样三年又过了，我还是回到这个地方，闭上眼等你的出现，空气中吻你的脸。 出的时候很喜欢的一位歌手，他唱民谣，他非常的单纯，单眼皮的男生，很深情的样子。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我工作之后，我身边的学弟学妹们很喜欢的牛奶咖啡演唱的歌，叫《信仰》，年轻。 我看见世界充满希望，如果想出发，就不要 通常是年纪越小越不想结婚，年纪越大呢就越着急结婚的，而男人却恰好相反，他们是越穷的时候越想结婚，越富有就越不想结婚了。女人的信心来自于青春，男人的信心来自于财富，所以说年轻时愿意嫁的女人和富贵之后依旧愿意娶的男人都最珍贵。 这个时间，约在这个地点， 记得带着玫瑰，打上领带，系上思念。 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。 没人疼爱，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 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。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。情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 在这孤独车厢里，

这首歌曲是唱过了醉清风，在网络上很有名气的弦子，很年轻的女歌手演唱的《沿海地带》。她的最大的一个成绩啊，是这首歌曲呢曾经入围了2007年的金曲奖。同时，弦子也因为这首歌和当时的那张《箭在弦上》的专辑呢，入围了金曲奖最佳新人。虽然最后的成绩呢是没有获得最终的奖项，可是这份荣誉是实在难能可贵的。另外，他和潘玮柏还唱过一首歌叫《不得不爱》。 尽吐心声，望你应承给我证明，此际心有共鸣，然后对人公开心情，用那金子做证，对我讲一声终肯接受，以后同用我的声，对我讲一声 I do I do， 如一世让我高兴，为你钟情，倾我至诚，请你珍藏这份情，然后百年终你一生，用那真心之爱来做证。 这首歌也是80后，1985年华星娱乐有限公司出品的《为你钟情》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作品，由哥哥张国荣演唱，作词黄沾，作曲王正宇。现在我们听到哥哥的声音呢，好像就很容易和年代感和往事这些词语连上一些关系，我们会突然变得很安静，回望曾经发生的一些事情。